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喜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九集，一层窗户纸上。张晋忠连忙答应了一声，心里却叹气，忍不住有些心疼程欢。瞧瞧，什么叫得不偿失，就折腾的陈荣贵个小半个时辰，自己搭进去了半条命，还引得皇帝越发心疼人家，上赶着送东西讨欢心，他自己个儿呢，还半死不活地趴在偏殿里。张晋忠想到这里，心里微微一动，试探着道， 奴才看程欢太不懂事了，不如调回内侍省吧，奴才再给找个好的来伺候皇上您。 轩辕里眉眼冷下来，他自己要走。张晋忠连忙摇头， 怎么会，人昏昏沉沉的，连吃饭喝水都得人伺候，哪有心思说这些，奴才是瞧着他总惹您生气，对龙体不好。 轩辕岭看着仍旧神情冷凝， 不是最好，被主的奴才留着有什么用。 张晋忠被唬得大气不敢出，心里有些愁苦，轩辕岭这一面不待见程欢，一面又非要把人放在跟前碍眼，这是图什么呢？ 朕这里不用人伺候，你去找齐聚吧。 张晋忠答应了一声，心里哭笑不得，这怕是要很喜欢了吧，这时候就算找了出来，难道还能摸着黑送过去，竟然一时半刻也等不了。他喊了小太监打灯，慢悠悠走了出去。轩辕岭虽琴棋书画皆通，可偏都不好，每日里公务繁忙，也并没有心思折腾这些，因此这雅物一直被收在最里头。张晋忠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拿出来，仔细清理了嘱咐小太监看好，明日就要用的。他甩着拂尘慢悠悠回了大明宫，看天色觉得轩辕岭应当是睡下了，也没有再去复命，径自去了偏殿。刚到门口，就瞧见一道明黄的影子从眼前闪了一下，他眯了眯眼睛，再去看的时候，门口空荡荡的，已经完全瞧不见人影了。他只当自己老眼昏花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推门进去瞧了一眼，程欢还趴着，怀里抱着个枕头，身体有些蜷缩，倒是很安稳的样子。张晋忠给他盖了盖被子，他一身的伤，盖在被子里的身体没有穿衣服，他趁机看了一眼，已经结痂了，没枉费太医院送来的好药，要是他肯再老实几天，这伤肯定能好全了。只是人最近时常发烧，没几次是清醒的，张晋忠总怕他会烧坏脑子，又有些生气他前几日那么折腾，要是他肯早些消停，哪里会弄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御医来瞧了伤口，都被吓着了，发炎的厉害，给他剜了腐肉，内服外敷的药开了一堆，每日里不断人盯着换，才没有丢了这条命。 可长些教训吧，躲得远远的多好，我看那位陈大人也不像是个会安安生生待在后宫里的，既然要在前朝为官，你躲着些吧，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就别生事了。 他靠在床头发呆，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，等再醒过来的时候，自己在床上躺着，程欢不见了影子。他一个机灵爬起来， 程欢， 他跳起来就要去找人，就听床底下有人含糊地应了一声， 嗯。 张晋忠低头一看，程欢竟然裹着被子躺在地上，听见自己喊他就翻了个身，结果压到了后背的伤，疼得一个机灵爬了起来， 疼疼疼！ 他扭了扭肩膀， 反手要去挠，张晋忠拍了他一巴掌， 老实点，这都快好了，你这一抓又得从头痒。 他看了看天色，已经到了往日轩辕岭要晨起早朝的时候了，也不敢再耽搁，连忙收拾好了自己往外走。程欢看了他一眼，偷偷摸摸跟在后头。他太久没见轩辕岭了，每回半睡半昏的时候，他都觉得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。现在他能爬起来了，就想去看一眼，说不定真龙天子的福气能让他早点好起来。这个时辰，大明宫正十分忙乱，宫女内侍端着一应用具，恭恭敬敬地候着，多一个少一个内奸也很不起眼。程欢很快就跟在张晋忠身后，钻进了轩辕岭的内室。往常程欢在这里过夜的时候，轩辕岭都不让旁人进来。程欢知晓，他是不想让旁人知道和自己的关系，也很顺从的不提。眼下他自己一个人就喊了人来伺候，自己大爷一样的戳着不动弹。程欢一拉张晋忠，伸手接了他的活计，给轩辕岭更衣。张晋忠看清是他，气得噎了一下，这小兔崽子伤口刚结痂就到处乱跑。可皇帝面前他也不好多言，只能假装没看见。轩辕岭却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抬手抓住了那只在自己腰间滑溜溜的爪子，他连头都没回。朕记得说过不许你出偏点。程欢笑嘻嘻的， 奴才伺候皇上更衣赎罪。 轩辕岭冷笑， 哼，既是奴才，何该做这些也算赎罪。 程欢嘀咕了一句他小气，却没再吭声，显然不想真的受罚，越发衬得之前的话没有诚意。轩辕岭吃了一声， 朕看你一身伤才不理会你，下不为例。 程欢拉长了调子， 哦 的一声，手下用了些力道给轩辕岭系腰带，勒得他额角一跳，忍不住反手来抓他。 又想挨打？ 程欢无辜地看着他， 奴才怎么啦？哦，皇上现在有了陈大人，看奴才不顺眼，那奴才走就行了。 他把手从轩辕岭掌心里抽出来，活动了一下手腕，仰着头大摇大摆地往外走。轩辕岭脸一黑，嘴一抿，低喝道， 滚回来。 程欢顿住脚，却没动弹，靠在雕花拱门上懒洋洋打了个哈欠。张晋忠对他颇为无奈，连忙过来拉他，抓着他的手放在轩辕岭的腰上， 好好伺候着，哪有衣裳穿到一半就跑了的。 程欢不服气，想说是轩辕岭先嫌弃他的，但没能开口，因为张晋忠瞪了他一眼，威胁似的从袖子里拿出来那能疼死人的伤药盒子给他看。程欢脸一白，不情不愿地闭了嘴。轩辕岭倒是很意外，这狗奴才竟然没有继续气他。等程欢绕过来带配饰的时候，他不由多看了两眼，但对方低着头，他只能看见他黑漆漆的发顶以及扑面而来的伤药的苦涩的气息。 回去歇着吧，朕这几日不用你伺候。 程欢微微一愣，虽然他和轩辕岭往常朝夕相对，同进同出，可这么和颜悦色的说话的次数实在是太少了。大多数时候不是他气急败坏地训斥自己，就是冷着脸要罚自己。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程欢看轩辕岭抬脚走了，纳闷地看了看窗户，冷不丁后脑勺挨了一巴掌。张晋忠年岁大了，往日只在御书房伺候，平日里都是程欢跟着轩辕岭，他若是挨了罚就由狼缺跑跑腿儿。往常程欢挨了罚也不过半个时辰的功夫便活蹦乱跳了，并不妨碍差事。这些日子他休养， 张晋忠才时常跟着。眼下他却不想去伺候轩辕里，只想教育承欢。这兔崽子在皇帝面前果真太没有规矩了，这要是被御史瞧见，早就要上折子打杀了他了。 张公公，您怎么又打我？您再打我，我可就还手了。 张晋忠被他气得抡起拂尘就要揍，程欢一边叫唤一边往外头跑，到了门口又被禁军挡了回来，被张晋忠一把抓住了。 你不是要还手吗？来呀、啊、来。 程欢撇嘴， 差不多行了，我真动手你挨得了两下吗？ 张晋忠抡起拂尘抽他，程欢兔子似的窜进了偏殿里，砰的合上门，没敢再露头。张晋忠插着腰喘气，正想骂人，外头就进来一个小太监。 张公公，皇上传话过来，说要留几位大人再用早膳。 几位大人，怕是主角只有一位吧？ 张晋忠挥挥手，示意自己知道了。最近轩辕岭时常找借口留下陈荣独处，说的是他才情好，差事也做得出色，已经从不入流的庶吉士升成了正七品的编修。虽说仍旧是小官，可哪个重臣不是从小官做起来的呢？张晋忠心里叹气，他看着轩辕岭长大，自然不愿意瞧见他低声下气的去喜欢人，何况这个陈荣陈大人的性子也并不招人喜欢，若是两人真的情投意合也就算了，可他分明觉得那人心思并不在轩辕岭身上。感情这事儿就是帝王也不好办呢。他满心愁苦的去御膳房查看御食，往日里留大臣用膳多是摆在大明宫正殿，但今日却传去了御花园，大约是怕陈欢又要出幺蛾子。被留膳的臣子里果然有陈荣，他低垂着眉眼跟在众人身后。张晋忠走了过来，第一眼看见的却不是他，而是他身前那道高大的影子，不由微微一愣。 齐世子。 齐萧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脸上露出了浅淡的笑容来。 张公公，你还能动弹呢？ 齐萧人是先帝母家忠义侯府的独子，算起来是轩辕岭的表叔，常年戍边，即便皇帝屡次召他回京任职，他都没有答应。张晋忠知道他是在找人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人也没找到，他心里觉得大概是死了，只是这话不好说。 老奴给世子请安，世子这是回京述职。 齐萧脸上露出笑容来。 算是。 张晋忠觉得他这笑颇有些轻松的意思，忍不住生出了别的猜想来。轩辕岭也颇有些意外，莫不是找到舅舅了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